现，原来都是戏言。长发飘散在风之间，拉近思念，紧紧相连，好像现在飞到你身边，聊聊天，像从前，你像拥有幸福感觉。 是是非非，有谁来分辨？